让我心疼也让我爱恋，多希望可以留住时间，让它能永远在我身边。也许注定要为你孤单，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当你越走越远，思念却越陷越深。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可以留住时间，让它能永远在我身边。也许注定要为你孤单，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当你越走越远，思念却越陷越深。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 这首歌曲就是周志平翻唱的梁朝伟的经典名曲《为情所困》，在卡拉 OK 或是 KTV 当中，这首歌曲也一直是点唱的大热门。周志平刚开始在唱片公司当制作人的时候呢，跟歌手的接触还算是比较的密切，平时也会一块儿吃吃饭聊聊天，知道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感觉，好指导自己的创作历程。因此如果是周志平制作的唱片，常常会为这些歌手制作一张属于他自己的唱片，并且会专替某一位歌手量身打造歌曲。这样的一些歌曲不仅非常适合歌手的外形，并且可以尽情的让这些歌手来挥洒。来听周华健唱红的这首《寂寞的眼》，同样出自周志平。 这一次我又忘记了改变我自己，这一次我又轻易的相信你是唯一，一次一次 吃的聚散分离是我怀疑，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情值得回忆，一次一次告诉自己伤心往事不该惋惜，一次一次提醒自己这样的爱情转眼让它过去，深的叹息。寂寞的夜有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又不由自主轻易让你飞入我梦里。又轻易地相信你是唯一，一次一次的聚散分离是我怀疑，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情值得回忆，一次一次告诉自己伤心往事不该惋惜，爱情转眼让它过去。寂寞的夜有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在迷惑之中忘了曾经深深的叹息。寂寞的夜有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又不让你飞入我梦里。总在爱过后黯然的分手，让我不能不从头想过，这一次会不会错得更多。深的叹息，寂寞的夜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又不由自主轻易让你飞入我梦里。寂寞的夜 寂寞的眼来自于周志平的创作。对于周志平来说，他的歌曲写的就是他的故事，他的心情。他曾经说过，他从以前就保持一个写歌的习惯，每天固定在晚上12点左右会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转化为文字记录下来，这常常是他灵感的主要来源。他的灵感最常是来源于几个字，然后他会去思考如何运用这几个字来发挥，来创作，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吸引人的故事。我们来听周志平词曲演唱的《梦不到你》。当年周志平给黄莺莺写这首歌的时候呢，黄莺莺已经是当时的巨星，而周志平才仅仅是一个制作助理。 也许现在的你日子过得并不如烟，也许现在的你有着自己的天地，虽然曾经断断续续有你的消息，可是在梦里已经找不到你。也曾有人问起 我们过去的爱情，也曾偶然想起那一段甜蜜的记忆，在我心里年少轻狂已成过去，我的世界里早已不再有你，梦不到你，梦不到你，从不曾怪你恨你埋怨过你，虽然我也曾经哭泣，梦不到你，梦不到你，不愿再想你念你牵挂着你，就让 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儿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星光之旅，我们继续来听周志平的歌以及他的故事。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司机韩涛。没错，周志平最早从事的是制作人这样一个行当，跟音乐的关系十分的密切，但是呢往往出现在幕后。也许是时势造英雄，周志平从制作助理升格为了制作人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的两个月，非常的不可思议，对吧？因为当时周志平所在的公司的制作人在他进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离开了这个工作岗位，所以当时他的音乐公司没有音乐制作人了，就只剩下周志平和黄大军这两位助理来制作。在他们什么东西一点都不懂的情况之下，就帮助齐秦这位当红的歌星制作了他的第二张专辑《出没》。三个人在录音室搞了老半天才完成了这张专辑。其实啊，周志平的音乐素养说起来还是要算来自于他的家庭，家中的兄妹一共有五个，他呢是老幺，被称作毛头。 这个毛头小明很讨歌迷的喜欢，成名之后歌迷就直呼周志平毛头。而周志平其实在家中很小就开始接触了音乐，他的大姐喜欢摇滚，二姐喜欢古典，哥哥喜欢民谣，三姐喜欢黄梅调。您说在这样一种氛围当中，周志平对各种音乐是不是都会有所吸收和借鉴呢？所以每一种音乐他都有机会听。所以高中毕业的时候呢，哥哥教会了他吉他，然后慢慢的开始让他创作一些歌曲。好了，下面呢还是让我们来听周志平创作的经典歌曲吧，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给了多少人无限的遐想的一首歌曲，来听吧。 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事，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寂寞的名字，风里呼喊的名字，忧伤的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飘荡在春去秋 听到的就是周志平词曲并且演唱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后来呢还拍摄了同名的电视剧，其实呢这样一部电视剧跟这首歌曲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借鉴了这样一个风花雪月的名字吧。你走得累吗？ 周志平温馨的歌声一定会抚慰你疲惫的心灵。现在还喜欢周志平歌曲的人，我相信他们当年听周志平的时候，肯定刚好是开始春心萌动，开始甜蜜初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女孩子，其实都会去听一听周志平的情歌，因为在那里可以找到至深的安慰。特别是有梦想和比较诗意而且比较浪漫的女孩，很难不被那种雍容的吟唱所触动。记得那个时候有男孩会说啊，小周的歌太阴柔了。其实何止是阴柔，简直是细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总是在认真地诉说着感情的事，而且一说就是直指人心，叫人无所遁迹。所以那个时代的周志平的歌曲常常是很多男孩骗女孩眼泪的法宝。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最后来听一首周志平演唱的歌曲吧，叫做《青梅竹马》。在这首歌曲声当中，主持人韩涛代表我们的调度小强、技术叮当，感谢各位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是谁给谁的心藏在深锁的抽屉，是谁和谁的声音留在泛黄的相片里。虽然情侣的誓言在变，虽然说谎的方式在变，但那些魂萦梦系的秘密不曾忘记。唱着一些无聊的歌曲，谈着爱与不爱的问题，幻想是林黛玉爱着贾宝玉，我是牛郎织女约在七夕。而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数的是，而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寻。谁的声音留在泛黄的相片里，虽然情侣的誓言在变，虽然说谎的方式在变，但那些魂萦梦系的秘密不曾忘记。那些我们